嗨、hey,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扎心啊，喜欢的人不喜欢自己是什么体验？ 对这个话题啊，这个我觉得莫大人应该很有发言权。我们一整期节目就听莫大人 为什么是 分享自己的经历，应该就能够一整期了。 好，先说歌吧。第一首歌呢，叫做《再也没有》。 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还你，我在走在凌晨的半夜里，幽静的月光照着我的身影，就像个找不到家的 baby。 那个莫大人的感受我们一会儿再分享，先看一下听众留言啊。这个朋友叫做配文字说明，他说呢，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啊，他已经够可怜了，年纪轻轻的眼睛就瞎了， 居然不喜欢我，真是瞎了啊。 我再也不会爱你，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。 倔强又蹦跶的阿 Q 同学，他说呢，我从远方赶来，你说不见没关系，我是来看海的。 这条留言竟听出一丝心酸。 对，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，这就是阿 Q 精神啊，不愧是阿 Q 同学。 曾经的像流沙花去，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还你。 华星辰他说呢，不喜欢没关系啊，喜欢你这件事情本来就和你无关。妈的，你再不喜欢我，时间长了我就喜欢别人了呀，别后悔。嗯，哎，再等等再等等，多少人是这样呀， 多少人是这样的， 就是放出去狠话吧，然后说完自己又怂了。 对，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走心了吧，真的爱了，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，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，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，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。 I'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't anymore。 心态爆炸的杨先生他说呢，我站在你左侧却像隔着银河。 嗯，始终中间 五月天的歌词啊， 有那么一条你不爱我这样深深的鸿沟无法逾越。 对，虽然两个人好像地理位置很近，但是心隔得好远好远。 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，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，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，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。 今天第二首歌呢，来自于杨丞琳的《青春住了谁》。 嗯， 他叫做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，他说呢，当时全学院都知道我喜欢他，我们一起主持一起旅行，大家都觉得我们很配呀。但是呢，他始终放不下前任，也只把我当妹妹。两年的时间里呢，我们始终没有能够一起。如今我还是很喜欢你，像风走了八千里不问归期，我不想再喜欢你了，像鱼与鹰的爱情遥遥无期，请记得我就好，再见阮先生。 啊，这个很走心的一段这个独白吧。 阮先生，记得我就好。 就算你走来一路上我们多了些 蠢萌蠢萌皮卡丘，他说呢，是一万次心跳呼吸，也是一万次低头叹息。 每一次的心跳都得不到回应啊。 对啊，毕竟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嘛，不是说我多爱你，你就一定要爱我，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公平的事儿。 这么想来，我觉得一厢情愿这个成语好像很无奈呀。 嗯，对，真的是。萱草也深有体会。 没有，哪有哪有，没有莫大人这个感触深。 来呀，互相伤害。 姐妹她说呢，初中她坐我前面，她有一根白头发，长在哪儿我都记得，暗恋，转头和我说话笑，我都能乐一天。快毕业了，用 QQ 跟她说了没然后，她可能不喜欢我。高中不在一个学校，聚会的时候呢也见过，还把手机给我玩。骑车的她的时候呢，我脸巨红，说我有一股蜂蜜的味道。后来听说她有了女朋友，没有不开心，不后悔喜欢过她，回忆也挺甜的 啊，一股蜂蜜的味道，招蜂引蝶的啊！ 想起来小熊维尼了，他一定是小熊维尼，我觉得很可爱， 好可爱。下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《我害怕》。薛之谦最近的故事也是多呀。 对，你说、 这两天好像消停了。 你说这个人啊，红和不红真的是好像有宿命一样。所以说在自己这个得意的时候也不要太过招摇，在 低谷的时候也不要放弃啊。 树大招风啊，真是、 不经意被谁提起，像曾贴着我耳边的气息，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。你说如果雨停了，我们就在一起。 人家手牵手我遛我的狗，他说呢，我喜欢你，但你却不喜欢我。如果确实不可能有进展，那好吧，那我们就做朋友吧，起码不会分手。我会努力的提升自己，让你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找我。 嗯， 这朋友还是挺正能量的是吧，就是你不喜欢我没关系，我会慢慢的做好自己，做得更好。 对啊，等我变好了之后等着你来找我。 嗯， 这个兔啊兔子先生他就回复这条留言，他说备胎做到这种地步也算是冠绝千古了。 对，心大吧，可能就是心大，你做得再好可能对方喜欢的不是这款，也好像也没办法是吧。 嗯， 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，别在意，随便问问而已，都怪我才学会了爱情。 露露的娜娜她说呢，我想说只有我不喜欢别人，没有人不喜欢我。嗯，我好坚强，真的很坚强。 嗯，你最棒了。唯一的改名机会，她说呢，用陈翔的只是朋友来说呢，就是只是朋友才能把我思念当成问候，只是朋友才没有分开的理由。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，你却是我不可说的秘密。 好多小情绪小心思呀，好细腻。 我害怕整理行李，我害怕关灯休息， 我害怕揉揉眼睛就错过了你，我害怕人潮密集，我害怕山川消息，我害怕我在附近却找不到你。如果我掉入了海底， 何处相思苦，他说呢，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，我是你可有可无的人，毕竟这穿越山河的剑刺的都是用情至极的人。 我们的听众留言都太走心了，太诗意了，都可以当诗人了。 我只想见见你，我害怕你的呼吸，我害怕太近距离，我害怕别人提到你的秘密。 第四首歌是来自于金莎的《他不爱我》。 谢老板他说呢，梁静茹的分手快乐里有句歌词就是我的感受，如果他总是为别人撑伞，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。 嗯，分手快乐， 我觉得说的真好。 歪脖子树他说呢，恨不得掐死他呀，为啥我就不行呢？ 为什么为什么 why， 好想问为什么。这个朋友说想在他面前刷存在感，然而又不敢，因为怕被讨厌。 所以啊，在喜欢的人面前做事情总是畏手畏脚的，又 患得患失。 对啊，又不想说自己被忽视掉，但是又怕被讨厌。 对， 采一朵欧巴一样的话，他说呢，不想再喜欢你了，却也喜欢不上别人。哎，可咋整？ 可能你在我心中的这个位置太好了，太完美了。 所以这个有一个喜欢的人就把自己束缚住了呀，好像一个囚牢一样。 就像这个朋友说的，一个化浓妆的文艺女青年，她说呢，我的意中人他是个盖世大英雄，有一天呢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去别人。 难道自己喜欢的人注定不会爱自己吗？ 扎心了，太悲观了。 对，还可以乐观一点，对吧？ 在他心深处我是特别的，所以我总相信有一天他会说爱我。 跌倒而醒，他说呢，他的世界很大很大，大到我很小很小，小到尘沙粒中，小到尘埃里。前半生我可以走一万步去见你，后半生呢，我也愿意退一万零一步离开你。当我决定离开你的时候呢，请你一定要记住，不是不爱了，而是真的爱太深了。 今生只能祝福，来生一定与你相伴。 嗯，我觉得说的真好，不是不爱了，而是真的爱太深了。何处相思苦，他说只不过是一朝动心，仍是落了个一生慌张的下场。 咱们这期留言整理一下可以出本书了，太诗意了。 下一首歌来自阿杜和林俊杰的小说。 对，这是一首老歌了，不过最近的偶尔有一个机会听起来，我觉得哎，都特别好听。就很多时候啊，你发现你听以前的歌有一种听新歌不一样的感觉， 因为你带着你曾经听这首歌的时候的心情和经历。 有些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，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。其实你我都经历过，最难的就是舍得，舍得让爱挣脱你的手。 这个朋友呢叫做刘中梗，他说呢，喜欢就像乘法运算，当一方不喜欢你的时候呢，他就是零，无论你有多少付出，结果都为零，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只是真心爱错了人。 嗯， 我沉溺在小说，不禁为他泪流，任他哭任他笑任他过在其中，找回我自由。谁的故事让你忍不住很难过？ 谁的故事让你忍不住很难过？ 会想象自己若是他该怎么。 小姐又傻又巅峰，她说呢，我认识她的时候还是春寒料峭，几个回合已经快到了秋风萧瑟的季节，我还是喜欢她穿白大褂绷着脸，直到我实验的时候，如今却已经各奔东西了。她会过得很好，我也是，只是偶尔想起她笑盈盈的那张脸，还是会心头一颤。我总觉得我是打不死的小强，却还是屈服在他对我的折磨下不敢上前。我还是想说，我喜欢你，一直喜欢，哪怕你要结婚了，我也会流着泪祝你幸福。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，哪怕你说让我忘了你，我也会努力去做，只要是你就好。 嗯，这个小姐确实是又傻又巅峰啊，爱一个人爱到发狂啊， 叫不疯魔不成活。 任你左右，我沉迷在小说，不禁为他泪流，任他哭任他笑任他过在其中。哦，找回我自由。 最后一首歌了，是来自于薛凯琪的最近的新歌，叫《远远关心》。我觉得那个这个歌名啊，也是特别的呼应我们的今天的主题，远远的在一边关心着你。 对啊，你不能喜欢我，所以我只能在远处默默的注视着你。 在水下你一定会留意你所有的讯息，爱这样陪伴你，就像我们 喜欢太阳的雪族。他说呢，谁说我跟踪你了，我家也这个方向，谁说我跟老师说跟你一桌呀，老师是让我多辅导你，谁说我看你跟他在一起吃醋了，我只是刚才那道题没想通，谁说我为了你跟别人打架了，我只是看那个人不顺眼，谁说我来参加你的婚礼就是放不下你啊，我只是路过罢了，谁说爱一个人就要在一起，我只是看你幸福就够了。 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。 每一句啊，其实都透露着满满的爱意啊，我就是喜欢你爱你啊。 好心酸啊，其实这种倔强。 远远的关心和体贴，你一盘旋我也不向前，你在熬夜我就失眠，很不能帮一点。远远的 一个化浓妆的文艺女青年，她说呢，我这么骄傲的人遇见你以后怎么就这么卑微了呢，连说想念的资格都没有。没关系啊，就让我继续借着不复相遇的幌子，悲观也固执地接受这些方方面面，继续去热烈，去孤独。 刚才好像分享过她的这个留言了，确实是一个很文艺的女青年， 啊，还化着浓妆， 对， 是吧？ 雪莉妇她说呢，喜欢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，大抵呢就是聊天的时候，你和他叽叽喳喳说了一大堆，对方呢只会淡淡的回一个嗯，或者呢有事在忙。巨大的失落感吧。喜欢一个人呢，总是不自觉地放低自己的姿态，把自己放到尘埃里，倾尽所有去讨好他。你那么好，可他呢却还是不喜欢你呀。 哎， 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个喜欢不喜欢一个人和一个人好不好是没关系的，主要是看感觉，你再好对方也可能不喜欢你啊。 对，再说最后一条留言吧，也是他在这条留言下的回复。他说呢，胸口里有雷霆万钧，有千百句话想对他说，说出来呢却只有风轻云淡而已，因为不想打扰。 远远的关心和眷恋，你的存在却已是未解，尘埃过风起了，远走了却有某些牵念。 好呀，就在薛凯琪这首《远远的关心》里啊，我们的这期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 我发现啊，我们这期节目留言的这个听众啊，都很文艺范儿，浓不浓妆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都很文艺就对了。然后大家看来也确实是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吧，是吧？有一个自己喜欢但又不喜欢自己的人，所以说的才这么肺腑之言。 很走心的一期话题啊。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，也都会在我们的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，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里搜索酷音乐调频就可以找到我们了，也可以找到莫大人和萱草的账号，期待和你的互动。 好的，那我们这期的这个喜欢的人不喜欢自己是什么体验分享到这里了，有很多很多朋友留言，也是让我们彻底的感动了一把，希望以后的人生中呢，大家都能够喜欢的人呢也喜欢自己。 对，这是我们最期待的事儿，希望大家都是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结局。 对，听我们节目是会有好运的，一定要相信这一点。 好，那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了。 我们下一周的酷音乐调频节目再见吧。 拜拜。 拜拜。